哎呀，你搞错了，唔系呢个虎，呢个虎 系呢个虎咧， 都系呢个虎咯。 喂，错，今日打老虎啊！ 我足以致命噶！ 嗱，摩尼陀佛。 兵包，死未？ 唔好将我人道毁灭啊！咁过嚟啊！ 大圣啊，你最紧要保佢大啊！ 继父冇命丑老婆啦！ 岂有此理个死老招！你嗰部嘢根本未整好嘅， 系啊，直情系想收买人命。 我点会咁衰啊？ 照计冇理由噶。 好好好，再拧过，再拧过啊。OK， 我哋再猜过。 好啦，惨啦，执到大番薯条丑添。 咦，今次你做紧主角啦， 同我攞定死亡证啊， 入去啦。 祝你一路顺风啊， 唔系， 祝你一路顺电到部写信俾我嘛。 死党啊，我哋第二世再见咯。 Stand by, action！ 你话点解摔咗入去噶？ 入咗去啦， 成功啦！哎呀，光机成功啦！多谢， 我哋有薄饼食啊！ 哎呀，系秦先生啊， 你唔知蠢过人啊！都话俾个主角你做都唔得。哎呀，我副机器搞乜鬼？今日成日整蛊我，弯完一次又一次，哎，嘈住我。今次轮到你啊！ 好难啊，猜过只知。 哎呀，你哋系唔系差噶？ 想加辣呀？ 唔系手艳啊！ 演咩呀？ 演咩呀？ 快啲啦！猜啫。啊！ 一二出包。 好啊， 我知。哎呀， 仲计啊！佢明明话出包噶嘛， 呢次仲呃咗你啊！ 哎，咪住等阵，个副机器可能有问题，我再去 check 一下先吓。 哦，老赵，你乜整到做怪啊？ 你唔好搵我哋老衬喎。 一二啊三啊，三啊二啊一啊，哎呀，三啊四啊五啊六啊七啊八啊九啊， 娘， 你只轮到你担正做主角啦喂， 好戏在后头啦。 喂，老赵你好啦嘛？ 我去啦！你哋上司话喂喂唔好喂喂，我三岁死老豆，八岁死老母，九代单传，我唔可以就咁去噶。喂喂，唔好喂，大番薯，你妈仲争我钱噶，快啲去啦！我睇去啦！ 咁耐点解仲会叮叮声嘅？ 哎呀，老赵啊！哇，鬼啊！你喺边处搵到咁嘅冇天真嘅嘢啊？ 都唔啱身嘅。 嘿，呢件系七百年前最兴嘅 fashion 啊！ 七百年前 嘅 ？Of course。你睇一件衫咪知咯 ，You see？ 哎呀，讲英文 好嘢啊，成功梗系啦， 哎呀，好嘢啊，好嘢啊，好嘢啊！ 唔知啊，你估旧时啲男人系点嘅咧？ 我点知啊？ 旧时嗰啲男人啊，个个都几十个老婆噶。 哇！哎呀，咪执书啊！ 喂喂，你哋带齐晒嘢啦嘛？ 唔系，都带齐啦。我带咗个急救嘅药箱啊， 我全副美军嘅装备，我有把不锈钢弯刀， 好啦， 入时光机啦。喂，老赵啊，你校准啲副机啊！如果唔系去咗福克兰群岛，我哋三兄弟条命冻过水。 诶，点会去嗰度咁好彩啊？ 出发！出发啦！ 出发啦！ 哇，口味又神咗喎！ 啊，唔系啊，冇乜理由嘅，我系唔会有事嘅。衰机死机，死机坏机衰机。 又系我搞乜鬼啊？ 我唔去啦，我唔去。 冇事嘅，冇事嘅，遇事要镇定啊。 哇！ 转到成嚿云咁啊！一部时光机啊，真系犀利嘅。 咦，咁静嘅？啊，老赵究竟送咗我去边度啊？ 哎呀，系景阳冈啊！我知啦，系《水浒传》里边嘅景阳冈啊！呢度最多老虎噶。 景阳冈 系写住景阳冈喎。 啊啊，睇下前边有间 hotel 啊！啊，唱错。 啊！敲得响噶，咁我哋唔系发梦喎。 系啊，我哋翻翻旧时嗰度啦。请问三位啊，想要啲咩食咁呢？ 吓，俾盒龙虾沙律我啦。 啊，我要火腿蛋治啦。 诶，我要支沙律。 哎呀，我哋呢度冇啲咁嘅嘢喎。 吓， 冇啊， 冇啊。唔紧要啦，唔紧要啦，食得嘅都拎出嚟俾我哋啦。 哦，系咁啊，容易啦。啊，三位请坐一阵，酒菜马上嚟啊。你话三位，我哋呢度啲酒菜啊丰富啊嘛。 系几丰富喎，睇个样都唔错添嘅。 啊，三位啊，不过如果你哋想过江咧，千祈唔好饮咁多酒啊。 点解？ 因为山上有老虎噶。 有老虎 啊！唔理掂定虎啦，鬼咁肚饿，食咗先啦。 嚟先嘅。你那边有位请坐。 那就来。 哇！我諗呢個嘢咧，梗係做大戲嘅頂啦。哎呦！哇！正啊！ 哇！咁犀利！ 啊！小姨， 来来来来， 再来一个。 啊！仲嚟？ 山上有老虎啊，山满不过江，越过双过江啊，最好入小门啊。 啊！哎呀，边个老虎咁巴闭啊？几廿岁阿婆，我冇重都使惊嘅。 啊！冇重啊！喂，你《水浒传》个打虎英雄啊， 睇见佢个个咁嘅貌样啊，就算连个阿婆啊都打唔赢啦。 嗯，叫你阿婆出嚟试下。 岂有此理啊！边个话我连阿婆都有打嘅？ 系你讲嘅啫，大番薯。 系啊，系我。 话我啊，居然话我系大番薯啊！究竟系边个讲嘅？系边个讲嘅？ 你大隻啲啊，又抵得諗認咗佢啦！ 唔係話我武松吹牛啊，就算係三個一齊上啊，我武松都唔使驚啊！即管嚟啊！ 心焦即係埋，真係忍無可忍啊！ 咁 你教訓下你先得啦！ 大佬啊，你放過我啊！哎呀，放過我啊！我唔係有心㗎！哎呀，哎呀，老哎呀，臭命！ 喂喂喂喂，阿秦先生啊，算啦算啦， 打得佢先啦， 少句啦。一共幾多錢啊？ 成為五錢四分六。 哦，得等陣啊。唔使找啦。 哦，哇，咩嚟噶？阴狮子啊？ 真系 sorry 啊，我啊唔记得咗，呢度系古代，呢啲钱唔啱你使噶嗬。 哼，梗系唔啱啦，你都懵嘅，当我盲啊？ 等阵啊，死啦！喂，阿伯，俾咩咧？俾波子得唔得噶？我呢粒波子啊，系四岁嗰阵时爷嘅老夫子赢翻嚟噶。I'm sorry， 我哋系外地嚟嘅游客嚟啊，冇换到你哋货币，揾呢啲找数啦。 哎呀，哇，哇，哇，好靓喎！啊，你哋好似系水晶啲，又好似系马佬啊。多谢啊，多谢客官，多谢啊，盛惠，下次嚟帮衬啊。 咁啊，真系唔该晒咯，再见啦吓，拜拜， 盛惠， 拜拜，拜拜。 啊，靓仔，我算你好彩啊，得嚟晒。 啊， 难得一身好薄命。 我睇佢咧，真系饮醉咗咯。 边算中我？ 哇！饮醉酒行山路好容易出事噶喎。 傻咧，呢度好太平噶，你估香港咁闹交咩？ 唔系啦，我哋都系跟住佢尾，睇佢做乜嘢把啦，好唔好啊？ 去啦！未结婚可以住埋，唯有前排。 啊！喂，望住我做咩啊？ 嘿，你好嘛？ 整啖咧。冇晒。咁快嘅。 我好冻啊！ 啊，又会咁嘅？ 嘿呀，冇冻啊！居然揾个走狐狸掟我！ 之无从有难咯。 真系失礼晒，多谢三位救命之恩，多谢三位救命之恩，多谢， 应该嘅，唔使客气，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嘛。 好啦，我哋都去第二处玩下啦。 哎呀，唔见咗噶，哦，原来佢哋系神仙嚟噶，哎呀，神仙神仙，多谢神仙打救啊，哎呀。 是武松嚟咯，系咪啊？ 系噶，系噶， 佢系打虎大英雄嚟噶，真系好嘢啊！ 哇，连老虎都打得死嘅，佢梗系好威噶啦！ 啊，佢坐喺顶轿上边，真系神气啊！ 系，佢系衙门领奖噶啦！ 哇，咁威水啊！唔知佢系咪去领金像奖咧？啊， 诶，我哋去睇下佢点。 有啊，等埋我啊，等埋有喂，喂，快啲啦！ 小人武松参见大人。 嗯，大人。呢位就是打死只老虎的大英雄武松啦。 嗯，好，打死老虎为民除害，本院赏你一千两。 小人多谢大人。 吓、啊，武松佢领奖噶，哇，成千两咁多啊，一千两啊，即系港币几多钱啊？啊，几钱、啊？ 万丈公堂之上，啲曹冤八名烂出嚟。 嗯。 哎呀，系救我嗰几匹神仙嚟噶喎。大人啊，老虎唔系我打死噶， 唔使多讲啦，去领奖啦。 走， 系咪要我亲自喐手的你出 去？喐手喐脚啊！有本事嘅就出嚟同我打我。 你咁系想死定啊？ 目前咁做话搞好警民关系， 理得佢咩关系啊？我今日唔教训下呢个大旧衰咧，我就唔姓徐。 企喺度，你话我听，你究竟想点死或者安乐？ 点死？睇下你死定我死啊！ 啊！ 啊，得个样喎、 啊。快啲走吧啦，冇人搞到一身蚁啦，走啦、 哦，走啦，走啦，走啦。 见你天生一副名声相，本院就派你喺衙门做个步兵刀头啦。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哎呀，我头痛啊！如果俾我揾到条靓仔，我就叉佢骨。 哎呀，哎呀，唔好意思啊。原来系差人嚟啊！ 你死啦！发鸡毛啊！你阿叔都咁做，阿叔而家顶住条气，你啱先搵人出气，啱晒啦！我攞你命！ 哎，咪住，知县大人啊，已经封咗做步兵大刀头啊！你居然搵我出气啊！你衣冠不整啊，成何体统啊？跪低啊！ 步兵大刀头，乖，刀头大人。 你阿叔我一日未翻嚟啊，你一日都唔使起身啊，知道冇？先生你好嘛？ 啊，点解你会识得我嘅？ 喺水浒传里边啊，系净系你嘅高度同我嘅高度一样，生得咁标准噶。啊，你老婆潘金莲好任性，你第日俾阿西门庆系害死你嘅，你又会戴绿帽啊？ 绿帽头啊，你死我都未死啊！ 你唔使咁嬲嘅，武大郎先生啊，佢所讲嘅嘢咧，全部都有历史根据。 你死得好惨 啊！仲咒我添啊！你哋梗系知咗事啦，等我打翻醒你哋先得啦。嚟啦， 大佬啊，咩事啊？ 阿松啊，你嚟啊啱晒啦！呢三个衰人啦，系都要我戴绿帽。 边个？ 就系呢三只衰嘢啦。 原来你哋啊！哎呀，多谢你哋三位打救我啊！多谢你哋啊，神仙，多谢。 今日个个都好似黐咗线咁样。唔通我真系注定要戴绿帽？ 哎呀，大佬啊，佢哋三个啊系法力无边嘅神仙嚟噶。 我晕咯。 哎呀，冇重啊，我哋唔系神仙啊，我哋系人嚟噶。 唔系，你哋只情唔系人咧。 我哋唔系人，唔通我哋系卡通咩？ 好啦，你哋唔好再嘈啦，不如就咁算啦。各位请到寒舍饮翻杯酒咧，寒舍就喺前边噶，咁多位请。我的煮饭婆啊。 小女子有礼。 先生有礼。 先生有礼。 各位，我啊告辞啦，本人啱啱上任，唔可以迟到嘅，我系咁依啲做下嘢。 喂，我哋咪有啲事要出去嘅。 系啊，一相识就召人一餐，唔好意思嘅。 系咯，两位，我哋告辞啦，第日再嚟拜候啊，请。 唔食啲嘢先，咁快就走啦。 第日再嚟品搞你啦，吓。 红 醉畅饮今晚夜。睇下，男人老狗又会出件粉红色嘅衫嘅，直情系老色狼。 但系缝把线又好 fit 喎。 喂，睇佢个样成个白粉道人咁样，唔九成九系个滚友。 莲妹啊，一阵记得挂喺堂帘喎。 知啦，官人。 我去咯。 早啲翻嚟啊。 得啦。 唔用爱将心去日头。 哎呀， 我系要想死啊！你放死我啦！ 哎呦， 对唔住啊，官人，我唔系有心噶，对唔住啊。 唔紧要，唔紧要。靓女啊，靓女。 下次搏多几下啦。 不过官员要锡翻我噶咩？ 你想点啊？ 我想死。 你们不要怕， 给我请问吧，你们我很想你啊，来 婆爷 看你走去哪 里，我擦擦擦擦 大佬我得咁差， 我差差差差差差差差差差差差差，我差你，我差差差差差差差， 你个鬼冬瓜，我打我打我打我打你鬼冬瓜， 你话我鬼冬瓜，最多一镬数，排骨炖冬瓜， 哎呀， 哎呀，你个食鬼冬瓜，咁快就瓜。哎呀，弊啦，搞出人命啦，我都系快快回家， 七爷救命啊！ 哇，而家跑紧第二班马， 嗰个中瘟鸡咪正话条大滚友嚟。 嗯，哎呀，我睇佢梗系赶住去投胎啦。 鸡哥话佢赶住去投猪站，保飞就真啦。哼， 救命啊！你哋快啲嚟救我哋啦！三位神仙，快啲打救我哋啦！ 阿武师奶呀，究竟发生咩事啊？ 我相公佢晕咗啦！ 嗱，好声吓， 你哎，武师奶呀，究竟边个咁狠心打成武生咁啊？ 系个色狼啊！佢仲唔知咩兴啊？ 我知啦，系西门庆啊！ 系啊，系西门庆啊，佢接我。 唔使讲啦，梗系西门庆以为打死咗人，所以咧佢就走直边尾啦。 点会咁易死啊？等我同佢 check 下吧啦。冇事，佢冇事嘅，你哋放心啦。佢只不过系撞亲个头啫嘛。我只要同佢打翻支针，再俾啲药丸佢食，咁就会好嘅咧。 唔使麻烦你哋啦，我去药材铺执啲茶俾佢定下经就得噶啦。唔该，你哋帮我睇住佢啊，我好快翻噶啦吓。 仲使乜嘢执药俾佢食啊？我都话俾药丸佢食咯。 根據《水浒传》嘅記載，西門慶就會喺啲藥嗰度落毒嘅。唔啱咁樣啦，我哋將計就計，就救翻醒阿武大郎先，然後拆穿佢個毒計，等我幫佢打針啦。 七， 哇哇，快啊！救命啊！救命啊！痛死我啦！ 大嫂， 掌柜， 执咩茶？ 我想执西定经茶。 不西者， 唔该你快啲。 靓女嚟执茶，唔通矮冬瓜未死？ 四蚊钱啦。 唔该你吓。 盛惠， 真个头啊！ 弊啦弊啦，只碗无端端爆咗，倒泻晒啲药啊！ 哎呀，有毒嘅药唔食啊，罢啦。 有毒？ 我哋都系走先啦， 拜拜。 拜拜， 再见啦。 万生同契爷请安。 坐啦。有咩事快啲讲， 无时不登三宝殿。 唔使问阿贵啊，你又去做伤天害理。 呢次好小事啫，我睇中咗武松阿嫂潘金莲，仲将佢调戏。 你敢将佢调戏？喂喂，你唔怕武松打到你碌地啊？ 唔怕唔怕，我仲想同武大郎佢做妓。 呢间咪就系狮子楼咯？ 系啊，冇错啊，就系猪八野尾嘅狮子楼啊。 系啊，西门庆就喺度变空中飞人嘅。 咦，一阵间或者有嘢睇啦。嚟嚟嚟大家饮杯。随便。喂，几位客官饮咩茶咁啊？ 我要马骝面。 好啊，虾饺烧卖，虾饺烧卖。 丁香中几多高手，有我将心去夜偷啊。 哦，西门庆啊， 西门大爷早晨。请埋里边坐啦。 我就坐呢度。 呢度啊，已经有人坐咗咯。 来开。 佢发烂渣。 我走菜嚟。 系，马上就嚟。 几有型啊。 不过睇佢嗰个咁嘅衰样咧，话唔定系猪头兵嚟嘅啫。 武松嚟啦！ 哎呀，乜咁唔小心啊！哎呀，等我扶你啦。 唔使，大英雄都使扶嘅。哼！ 真系武松嚟啊！ 有好戏睇咯。哦，原来三位神仙嚟咗饮茶。 武松兄，请坐啦，呢餐我哋请。 我系嚟揾西门庆算账嘅，佢打伤咗我大佬，我而家就要为佢报仇。有人话俾我听，佢系嚟咗狮子楼嘅。 佢喺嗰边啊。 喺嗰边。 哇！ 西门庆 嚟啦！ 嚟咪嚟，攞你狗命！悍刀， 去！你估我怕你啊？ 有傻佬走人啦！ 回马枪， 嚟啊！ 云南火腿， 喂啊！ 我把刀，千手佛，如来神掌，咪要畏缩， 喂，射住啊！ 根据《水浒传》，武松根本就唔系西门庆嘅对手。 哦，你都唔系啫。 Mr. Simon， 我系唔系啊？起身试下咧 ，Come on！ 你咁大胆，居然敢同我西门庆作对啊！ 你梗系嫌命长啦，嘻哈下吃，而勇敌敌，乌敌，而勇敌啊，乌敌，乌敌啊，怕敌， 我起脚敌。 哎呀，你个死老嘢啊，居然用矛招系嘛？我攞你咧， 唔使惊啊！ 哎呀，呢粒波子啊，好使好用啊！你个死矮仔，居然用暗器打我！哎呦！ 哎呀，缩咗啊！ 妈，鸡爷啊，我唔制啊，鸡爷我唔制啊！ 鸡爷啊，你要到我出头啊！ 你系乜水啊？ 我系阿庆啊！ 哦，阿庆，你做咩啊？点解变咗缩头龟？ 冇错，我班人人多黑人少，打到我咁噶！ 真系苛闹嘢！大一打，哎呀！你去同我将武松嗰班衰人通通拉晒翻嚟， 真系咪？今次有机会报仇。 熟面口啊。 系啊，呢堂布景我喺欢乐今宵睇过噶啦。 大人升堂。 呢度嘅气氛咁恐怖，我睇有啲唔对路。 系啊，我哋要小心啲先至得啊。 你哋见到本院点解唔跪低？ 拜见大人。 你哋三个呢点解唔跪啊？ 你又唔系舌头婆，为咩事好跪你？ 大呀大！ 痛死我啦！ 十指痛归心喎。 跪低！ 做咩？ 人要你跪，你就跪。 人都唔跪。 跪！跪！ 我坐到扮日本仔，睇下你又来得我咩行？ 我又坐低，唔肯跪。 向女仔求婚就话要跪啫，可惜你又唔系女仔啊，系咁先啦。 系边个打成西门庆咁嘅？你哋好认啦！ 你有冇搞错啊？佢自己表演空中飞人，唔小心累咗落去啫嘛，关我哋咩事啊？ 人证物证都有齐，点到你唔认啊？ 哎呀，你个狗官啊，想砌我哋生猪肉系咪啊？ 系啊！唔见棺材唔流泪，人嚟打刑事啊！ 喂，武松啊，呢句嘢系咪有虐待狂噶？唔中意打人嘅？哎，咪住啊！你头先话有人证物证嘅，咁而家人证物证咧？ 同我全证人上堂。 遵命。 佢就系证人。 我睇过咁多漫画，都未见过咁核突嘅造型嘅。唔准笑！有咩冇笑啊？唔准笑！笑咩啊？笑咩啊？笑咩啊？唔准笑！ 阿爷唔好再打，再打我真系变缩头龟啊！成只牛屎龟咁啊！ 失礼死人啊！你同我躝出去！引嚟同我将呢四只嘢锁晒佢入杂差房。 我哋犯咗咩事啊？你凭咩拉我哋？ 哼哼，就凭呢个官人。 哼。阿 Sir 啊，送俾你噶。 个圆氹朵系墨家科啊，系真啲嘅叫似菠萝。 你唔好成日跟住我哋啊！你不如听日就上梁山伯啦。 你哋唔要我啊？ 我哋去嘅地方唔带得你去噶。 你哋想抌低我啫嘛？ 我哋喺小说度再见啦。 得埋我。 啊！前面有个石碑啊！ 石碑。十字坡啊！《水浒传》里边话呢度系新开辟嘅游览区嚟噶。 系啊，听见话咧，呢处嘅酒店系 high class 噶。哇！啊，唔好讲咁多啦，快啲揾翻间酒店叹下先啦。 哇！我哋可以拆翻一大餐啦。 哎呀，乜冇人嘅？ 乜水静河飞咁噶？ 里边有冇人啊？ 喂，鬼子啊，番薯啊，睇咁嘅格局啊，呢间唔知系咪黑店嚟噶？ 里边又唔黑噶喎， 黑店啊！哎呀，死啦！ 作死王，水王，你家嚟黑店来咋？入来！乜嘢黑店白店啊？总之住得嘅就酒店，错打。 咁大胆，唔话我呢间系黑店来噶。啊！哎喂！哎呀！ 系啊，我。 系咪你讲噶？ 唔系我讲噶，系水浒传讲噶咋？ 水浒传。你讲大话 啊！唔系，冇讲大话噶。 个西湖啊，无端端点会转噶？ 唔系个水湖会转啊，系水湖转。 冇啦，冇啦，坐低。 惊我想去屙尿啊！ 个茅厕喺嗰度，你惊到飙尿啊？梗系你阿公嘅。 唔系啊，我饮得水多咋。 阿爸，我唔可以只跟住我，你快过来。就有饭气，唔好行开啊！ 死八婆 啊！我醒起啦！一阵间拎嘢出嚟，千祈唔好食啊！正话嗰个女人咧叫做孙二娘，着个冇夜叉喺水浒传里边拿出饼巴辣噶，我哋同佢斗唔过噶。呢间肯定咧就系黑店嚟噶啦，我哋一定要小心啊！如果唔系有命入嚟，保命出去噶。 原来系哥嘅。 钱寒丁啦，你未死过系咪先？ 哎呀，我有个李真啊！ 喂，武松啊，究竟咩事啊？ 对唔住，系我错。 系乜你咁婆妈啊？你估你有女生啊？ 自从出咗梁山之后啊，一日都闷到我抽筋，想话借酒消愁啦，点知饮到两壶？ 你就罪貌啊！一日到黑挂住饮，叫咗你上梁山就要戒啦嘛！ 乜你系地识个犯人噶嘛？ 吓，佢地识，佢就系打死只老虎嗰个武松啦。 原来是嫁件衫嚟噶，梁山嗰班大佬里边最靓堆就系你啦。 弊在我对你冇兴趣啦。老夫子啊，我哋入去慢慢再倾过啦。 哈，你班贼仔啊，自动送上门，我哋又有花红分啦。 嚟啦，等我同你拆咗块厕所板先啦。 送走啊！ 有咩好睇啊？你哋两个又话有花红分嘅，喂，系啦，武松啊，咁你以后啊打算点啊？ 我打算饮翻杯先啊。 仲挂住饮，你真系死性不改嘅。 我话跟你哋，你哋又话唔好，跟你哋几好啊？呢度去，嗰度去，享受人生乐趣。 跟你个死人头啦！ 两位柴大哥，过来饮杯咋？嚟啦嚟啦，唔好客 气。哇，海鲜啦， 正啊！ 有冇饮先啊？ 一阵嚟个 A 腿啊！ 饮性啊，饮到清啊，饮到乱性忘性，饮性先至醒，饮醉。 饮醉啊，两头肥。我一摆我嚟个妻啊！你两个作死咩？攞命啊！哎呀，抱住我个头啊！又叫我鬼人报仇啊！ 要得第三位，问你死未？ 你都系有冇搞错啊？你老母识得笑反嚟帮手整咩鬼啊？ 哎，顶你！三人自有妙计，唔使惊啊！ 头有几大啊？ 喂，你唔好乱嚟啊！因住我啊！ 你唔使乱吧，武松啊，同我揿实剧啊！ 系， 哎呀，哎呀，冇死我啦！ 要嚟做乜咋？真够冇？ 唔系，笃佢。咩？大波头？ 大办事啊！一世人两件大，你因住我啊！ 哎呀！我个头啊，痛死我啦！ 呢招叫做一针搞掂晒哇！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嗰两个公差晕咗啊！ 佢两个点解会晕咗噶？ 剧靓哥饮个捞凉啲迷魂酒啊！唔到剧地门啦！ 咁迷魂酒啊！ 早就话咗你跟嚟黑店噶啦，你仲唔认正死八婆嚟？ 而家啲租金贵贵啊，唔系盖啲围皮喎，系咪？ 老夫子啊，不如我哋陪佢翻去孟州府，帮武松洗脱罪名啦。 启禀大人，公函送到。 大人。 淨係做咗畫頭啫喎，乜咁快脆就散場嘅咧嚇？ 各位請入裏邊坐啦。我預備咗啲酒菜，請各位隨便，千祈唔好客氣喎。 咁客氣啊？ 究竟咩事啊？請你即管講啊。 唉，我叫施恩，绰号金眼彪。三年前我喺東門開咗檔雲吞面，幾個月前咧頂咗俾個惡霸掌門神，點知唔交租不得已，仲話要將我間鋪嚟拍賣喎。小人素養冇大英雄，你抱打不平，所以想請大英雄你幫下手啫。 你放心，我武松啊，不嬲都抱打不平，拔刀相助，包喺我身上，我老虎同你搞掂啊！ 咧，前面嗰間就係啦。 哼，掌門神。你好快啲拉出嚟见我啦！喂， 哎呀，揾我有咩事？ 我哋走先啦。 咩事？ 你想点？ 我想咧，施恩话同我，所以话要录碗佢咁多咯。 我唔录，咁又点啊？ 唔录啊，冇事冇事，冇事。 武松今次佢有排叹噶咯。 有飞碟啊！ 哇，原来武松会飞咁叻噶喎。等我入去啦，张半神。我警告你啊！你几个原教宗啊，喐手啊，打人！ 我睇你嫌命长啫啦！ 我系包收烂咗嘅大番薯啊，奇你啊都唔系我嘅手脚啊，我一只手指就可以笃死你啦！ 你笃我？ 哇哇，好彩我马步好咋！哎呀，哇喂，唔该你讲下道理好嘛？ 呢啲就系道理。 这个人完全冇人性噶。 等我去试下，或者我用微笑攻势可以搞得佢掂噶。Hi, Mr. 张啊，仲介绍我嚟嘅，有啲嘢同你倾下。请坐，坐低慢慢倾啊。请坐，坐啦。 有咩好倾啊？ 咁嘅，本来呢间铺咧就系私恩噶嘛，咁你啊咁多个月唔交租啦，仲话要将佢间铺嚟拍卖，咁啊似乎冇乜理由噃，你话系咪啊？ 我卖又点，唔交租又点啊？ 你卖唔卖就唔关我事，不过根据法例咧，阿私恩系有权可以告你噶喎。 讲法例就嚟，法例法例，我呢支棍就系法例。一、八、四、八虎，你未走啊？等我一棍操你龟势。你别走啊！ 你估你炸死就得噶啦，等我一棍送你归西啦！啊！哎呀！哎呀！ 好痛！ 哎呦！四靓仔啊，你够胆就放底把刀，我同你空手搏过。 又得啫。嗯。诶、 啊。哎呀！咔嚓！ 大爷要命啊，我宁愿将当面交翻俾私恩啊！大爷要命啊！ 你听住啊，以后都唔准再嚟呢度食云吞面。 系， 我哋仲唔扯？ 遵命。 扯。 我哋今次打走掌门神，嗰个贪官张团练，实会嚟找我哋晦气噶噃。 切，怕佢有牙。佢唔嚟揾我啊，我都要去揾佢啊！施恩老兄啊，你只手仲未好翻噶，仲系翻屋企休息下先啦。我哋去揾张团练得噶啦。 嗯。 你肯送上碗最好不过啦！嚟嚟嚟嚟，再添多。 武松见到酒咧就懵晒噶啦。 啊！大英雄，大英雄，你认真啊，好酒量，再来啊！再来一个啦！有得顶啊！ 武松酒量咁好，你都唔输蚀噶，嚟嚟，饮多杯。 你个老而不立，心不良啊，想连带翻输啲灌醉埋啊！ 随便随便。 地姑，我唔知你想出蛊惑啊！切， 咁大胆！ 喂，玉啊！ 哎呀，暗器嚟噶，暗器嚟噶！ 你都几识货啊！大家有事慢慢讲，千祈唔好动粗啊！ 你啲酒量都系一流噶咧，我敬你，我敬你啊！ 你收到啦，官人唔好想判我啊嘛，而家算点啊？ 武松就醉咗啦，不如我哋送佢入房休息吧啦。 佢醉到连老豆姓乜都唔知噶啦，而 咦，奇啦， 好， 有嘢睇呀。 呢个箱点解会冇锁锁 啊？咁又点啊？ 根据《水浒传》记载啊，张刀鉴同张团练咧就系用呢个陷阱嚟陷害武松。 点样陷害法？ 首先佢哋将啲金器挤落个箱度，然后咧就话武松咧系打劫得翻嚟咯。 我哋打开个箱睇下先咯。 仲多过谢利园啊！ 我想到了，不如我們將計就計， 啊， 將個包袋呢就入俾曬嗰啲金大扯咯。 搞掂曬咯喎。 点啊？出边有冇人啊？有两个卫兵啊！我哋不如一人一个双翼齐飞，将佢哋做低啦。搞掂啦， 老豆啦， 武松啊，快啲跟住嚟啊！将啲金收喺假山后边先啦。我过去那边看有什么动静啊。 今晚三更我们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今晚捉到他们，我要煎他们层皮。 千祈不要乱来。 你听到了，他们要跟我们斗智， 一直跟他斗过了。 秦先生同武松，你两个翻入房， 我哋而家去准备先。一到三更，我哋再喺呢度会合。 跟我嚟，房里边一个人都冇噃。 喂，你做咩啊？ 呢部无线电通话机啊，美国 CIA 都系用佢嘅咋。哦，翻嚟啦，点啊？嘘，嚟，我咧挤咗个无线电通话机落去，等阵咧我哋就咁样。 喂，一啲声气都冇嘅。 静静静啊，一啲声都听唔到咧。有啦，我听到有脚步声啊。 你似突击行动，只可以成功，不能去失败。我哋派人入佢哋间房，扎起佢哋，千祈唔好俾佢哋走啦。 哇！我快啲攞道具先啦。喂，你唔好行得咁大声啦。 我哋系新皮鞋嚟噶，唔可以几时威啊！ 你哋搞乜鬼啊？ 依家有冇睇书？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唔使炸底啦，一定系收埋喺个箱度。你打开个箱，抽晒佢出嚟。 冇啊！ 啊，真系冇啊！哎呀，死啦！点会冇啊？冇理由啊！ 哼！喂，你好讲啦嘛，到底将你贼装收埋喺边度？ 唔好意思，挨冻路啊！点解你唔去问下张团练啫？ 奇怪啦，唔通真系张团练搞错咗？我要问下佢。 嘿嘿，你知有嘢睇啦。 启禀大人，个木箱已经拆过啦，但系里边乜都冇噃。 吓？点会冇晒啊？ 一定系有人喺度搞鬼啊！ 啊，咩事啊？ 边个？ 嗰边啊冇嘢噶噃。 嘿，难道有鬼啊？ 哎呀，我好惊，入我间房度避一阵间先啦。 哎呀，我脚软盲大啊。 自己有嚟，唔好意思。 人啊，人冇弱意噶。 癫咗啊！佢里边嗰啲线啊，冚唪唥 short 鬼晒啦！ 定啲嚟啦，等我搞翻掂佢啦！你一阵静静吓。哎，老友记啊，唔使咁紧张嘅，整翻粒镇静剂就包保你冇事。咦？我做咩啊？哎呀！救命啊！佢咬我啊！佢快啲救我啊！快啲嚟啊！佢冇得恶啦。 喂，你只手点啊？ 冇事。风风正啊！ 大粉丝啊，快啲抢粉丝抢啊！ 哦，好啊！我太冷啦！ 哎呀，唔好向住我啊，唔好向住我！哎呀，开门啦，救命啊！开门啊！开门啊！开门啊！救命啊！好快啊！好快啊！哎呀！ 佢哋翻嚟啦嘛！ 等埋我啊！你哋快啲将啲金带上梁山接济啲兄弟啦！ 神仙啊，我想跟埋你哋去闯荡江湖啊！ 我早就同你讲过啦，我哋系你呢个时代嘅人啊，你跟住我哋系拣嚟乞食噶咋？ 唔系呢个时代，佢讲乜嘢啊？ 你都唔怕嘅，佢哋三个神仙嚟噶，咁你都唔明白？ 你话神仙啊？我话你神经就真啦！我见都唔见大佬嘅。 两位啊，告辞啦，拜拜。 你话啦，我神经啊，亦或你神经啊？ 原来真系有神仙嘅，啊！多谢神仙打救，多谢神仙打救。 我翻嚟啦，哎，翻嚟啦，好好玩啊，够晒紧张刺激。 大番薯，你孭住咁大袋系乜嘢嚟噶？ 啊，系咪番薯嚟咧？ 啊？ 乜番薯啊？呢度系金嚟啊！ 哎呀，你哋睇下，件件啲手工都系咁精细噶，今次发达啦，哈发达啦， 发达啦，发达啦！ 共你飞遍地球，你在前，我在你后，同你用肝胆相照，分分钟。帮你手，就算飞上月球，我亦唔怕换气候。同你夜空中飘渺，最快乐、最自由。时候会飞，又会走，会掉转头。时间一去，消逝难复有。决心去突破时空，时候现已在你手。且把光阴尽去偷，盼望倒流，同你思想一样成密友。 你想百事快乐无忧，时候是你所有。时候会飞又会走，会掉转头，时间一去。